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56章。 啊，柳如！ 一个带着几分熟悉的男子声音传过来了。柳如愣了愣，心中突然间涌起了一阵欣喜。 我在这儿，莫凡，是你吗？ 柳如有些虚弱地问道。 是我，是我。 莫凡急忙地往柳如这个地方跑过来，看到柳如正在被放血，莫凡急忙地把她松开，把她的伤口给止住了。还好随身带着血迹，能够给她补充血液。当莫凡看到柳如苍白的脸色渐渐恢复了之后，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还是玲玲比较聪明，没有在警务处惊动那个吸血鬼聂东，而是让自己到这个俱乐部寻找了一番。果不其然，柳如被关在了这儿。莫凡本身就拥有暗影系的能力，对黑暗元素浓烈的地方会比较敏感的。他察觉到这个俱乐部下面有个酒窖之后，便潜入进来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找到柳如了。要是他真的被吸血鬼杀掉的话，莫凡自己会自责无比的。 这样吧，我先带你出去，那个吸血鬼应该也在返回的路上吧。 莫凡把虚弱的柳如给横抱了起来。柳如被聂东抓走之后，应该是被直接带到这儿的。还好这吸血鬼的仪式是需要一滴一滴血的浸染和改造，这倒是给了莫凡和玲玲营救的时间。 谢谢你，谢谢你莫凡。 柳如的声音带着哭腔，一向坚强的她这个时候也终于露出了脆弱的一面。她将脑袋埋入到了这个结石还不过半个月的男子的肩上。 啊，我是猎人，救你也是应该的。 莫凡赶紧安慰她说。往酒窖外面走，莫凡显得格外小心，因为据玲玲描述，这里貌似是吸血鬼家庭相互接触的地方，保不齐这里还有别的吸血鬼，如果撞见他们的话，自己想走就会有些难了。柳如依然带着抽泣，只是她的眼泪不知道为什么流不出来。她双手紧紧地搂着莫凡，显得对这个怀抱有几分依赖。嗅着莫凡身上散发出火热热的男子气息，冰冷和虚冷的柳如便不自觉地贴近了很多。她没敢与莫凡走太近，害怕打扰到原本属于她的生活。毕竟保护自己也只不过是他作为猎法师之外的善良，可当一个男子愿意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帮助自己，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一份恩赐。被这个男子此时搂在怀里，是这几个月来被吸血鬼纠缠的时间里让他最安心的了，尽管奢侈了一点，短暂了一点。不管为什么，柳如特别的想靠近他，他浑身冰凉，冷到骨子里了。而莫凡的体温很高，尤其是离自己最近的肩膀、脖子和侧脸，他疲倦当中偷偷地靠近了一些。原本只是想有意无意地把嘴唇贴近他一些，可是当他嗅到莫凡脖子上传来的一种如同致命毒药一般的味道时，他感到自己身体当中突然间涌起了一阵巨大的渴望。他不仅是渴望莫凡疯狂的拥抱，还渴望吮吸他滚烫善良的男子阳刚的血液。一个柔软的冷唇深深地印在了莫凡的脖颈上。正在往俱乐部之外跑的莫凡突然间身子一颤，感觉有什么东西好像扎入到自己脖子的血管里。莫凡的身子几乎下意识地燃起了火焰，要把侵犯自己的东西给分成粉末。可当他转过头看到柳如那苍白凄美的小脸儿，已经燃烧到腰部的眉眼突然间止住了。莫凡看着柳如，一时间说不出话了。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血液正从身体当中被抽离着，只是当他感觉到柳如的生命气息正在随着自己血液的流逝而缓缓地恢复过来，莫凡身上的火焰渐渐地散去了，心中百感交集着，有自责、怜悯，也有愤怒，但唯独无法用火焰将他这已经不知是什么的生命给焚去。鲜血的味道在嘴唇边蔓延着，以前柳如看到血液甚至会感到头晕目眩，但现在 他却感觉血液是前所未有的美妙，粘稠香甜，内心堆积的痛苦和怨恨还有哀伤都好像随着这些血液的到来而一下子被忘却了。只是柳如并没有沉浸在里面太久，他猛然间意识到什么，身体剧烈地颤抖了起来。他无比慌乱地把这血牙从莫凡的脖子上抽离，有些不敢相信地用自己的手去触摸自己尖出来的牙齿。天哪，自己在做什么呢？柳如不敢相信，他去看莫凡，却发现莫凡同样在注视着他，那双纯黑褐色的眼睛里看不出有什么情绪的波动。可越是没有情绪，柳如越是感觉自己浑身被这目光射得千疮百孔，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他。柳如从莫凡的身上挣脱了下来，他后退了几步，他眼睛充满血丝地看着莫凡，一股前所未有的悲伤涌到他身体当中了。换作是平时，他早已经不知所措的泪流满面了，因为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伤害这个帮助自己的人。然而一滴眼泪都没有，连掩面哭泣都好像是伪装一样。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令他想要将自己这具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身躯扔到万丈深渊当中去。自己是什么？自己刚才做什么了？吸血鬼，从骨子里都在厌恶的生物，自己现在竟然成为他们的同类，甚至还对他下手。柳如不敢去看莫凡，他钻入到了旁边一片浓密的黑暗林道当中。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只要有黑暗的地方，他的速度就会很快很快的，快到顷刻间已经跑出了数百米。而在原地的莫凡本想要追过去，可是他也惊讶柳如的速度。就在前不久，她还是一个柔弱的普通女孩，获得了血液之后，她似乎彻底的蜕变了。瞳孔的颜色，尖尖的血牙，苍白凄美的脸庞，却有着嫣红妖冶的香唇。柳如的模样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但是她的身上笼罩着一层看不透的神秘之物，还有着判若两人的黑暗气质。看着她仓狂逃去的背影，听着她带着几分绝望的哭声，莫凡的心中更是涌起了一阵的哀叹。他是那么痛恨吸血鬼，甚至不惜拿匕首跟他拼命，而现在已经变成这副模样了。那份绝望，莫凡已经无法体会了。 莫凡，怎么了？ 玲玲的声音从耳边传过来。啊，我们还是迟了。莫凡看着玲玲，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玲玲一眼就看到莫凡脖子上两颗明显的牙痕，再看看他那苍白的脸色，便很快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那个吸血鬼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玲玲问道。啊，我也有些累了，我们先回去吧。莫凡说道。被柳如吸走了不少的血液，莫凡已经感觉身体很轻很轻了。现在去找那只吸血鬼算账不太现实，只有等恢复过来之后再说。在莫凡看来，能做的似乎也只有将这只可恨无比的吸血鬼给灭杀掉，剩下的事情也只好以后再说了。回到公寓，莫凡躺在沙发上仰面朝天，血迹已经喝下了，静静的休息就可以很快补充起来的。 莫凡，你怎么让柳如一个人走掉？ 赵满言在大厅当中走来走去，显得几分焦急。 我追不上他，莫凡回答道。 追不上？ 赵满言一副错愕的样子。 他速度非常快，我的血兽靴在救他的时候已经使用了。 莫凡说道。 唉，你总说我保护他会对他动手动脚，可我也不瞎呀，他明显对你更有好感，又怕给你添麻烦。 赵满言说道。那只吸血鬼别让我抓到，否则我把他的皮一块块的拔下来。 莫凡肚子里边一股火没处撒，他的状态已经恢复不少了，现在就想找那只吸血鬼。 莫凡，我追踪到那只吸血鬼了。 就在莫凡一肚子窝火的时候，玲玲那边给自己带来好消息。莫凡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那双眼睛已经射出杀意之光了。 不把你灭掉， 老子就不叫莫凡。莫凡根本不浪费一点时间，连电梯都不坐了，直接从阳台处跳了下去。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57章。身体下坠到楼底的时候，莫凡身子迅速地沉入到湖边那片阴影当中去了。可以看到有什么东西从反射着光泽的湖面上一掠而过，就像是一只夜莺的影子划开水光似的，灵动而又飘逸。赵满岩跑在阳台那儿就看到了暴躁的莫凡已经到达人工湖的对岸了。悠悠的路灯之下，一只体型修长优美的狼形生物从一道月色的裂痕当中飞踏而出。奔跑当中的莫凡顺势跳到了吉星狼的背上，星色的毛发在飞舞着，带着莫凡那怒发冲冠之气一骑绝尘，迅速地消失在了纵横交错的街道当中。 我去，你等等老子！ 赵满岩往莫凡的背影怒喊道。一个主修光系辅修水系的人哪里敢像莫凡那样直接跳楼呢，他只能老老实实地滚去坐电梯了。 妈的，一个法师还得开车，什么玩意儿？ 赵满岩继续抱怨道。发动引擎踩上油门，赵满岩开着自己的车冲出了停车场，谁知道一个收费的栏杆一下子落下来挡住了他的车。赵满岩抓狂了，想到莫凡的怒气冲冲带着无尽潇洒的画面，他一咬牙猛踩油门，嘣的一声，收费栏杆被撞得粉碎，残骸落了一地。玩不了暗影飘逸，驾兽驰骋，撞一个收费栏争取时间的魄力，如果还没有的话，那赵满岩就不用再混了。柳如会变成吸血鬼，他赵满岩也有一份的责任。猎人协会那边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派人来解决这事儿。莫凡已经直接杀过去了，索性自己也亲自上阵。徐慧南一栋耸立而起的高档写字楼散发着冷冷清清的白光，照耀着周围这片已经寂静的商业街区。这里写字楼很多，楼层大部分都在20层上下，唯独这栋白光的写字楼达到了40层，有百米左右。写字楼的最顶层暂时是空旷的，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入住，整个偌大的楼层一片空旷，唯有一些准备装潢的工具散落在那里。夜深人静，这栋楼已经没什么人了，就连保安也在一楼昏昏欲睡着，任凭监控摄像头内一个诡异的身影在黑白楼道之间穿行。身影的速度极快，从这个摄像头迅速消失，接着又出现在另一个画面当中。他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像是一阵带着雾气的风席卷。一直到了第40层，那片空旷的只有钢化玻璃包裹着的外皮的楼层。楼层不高，三米出头，带着几分压抑，外面城市的光芒照射进来，也不过是在这黑暗的楼层当中留下一些悠悠的光影，更显得幽深了。一件黑色的大衣，一张被幽冷的光芒印出棱角的侧脸，一个鲜红的嘴唇。聂东站在钢化玻璃前，在黑暗当中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座繁华到令人感到渺小的夜色城市。换作是往常的话，他会出现在北国俱乐部当中的，在那里狩猎他下一个美味的猎物，但是现在不行了，他已经被长辈给逐出家庭了，变成了一只被抛弃的吸血鬼。被抛弃的原因很简单，猎者联盟已经盯上了他们，也就是说猎者联盟是否猎杀他聂东都和这个家庭无关。他们胆小懦弱，明明拥有超越人类和法师的能力，却还要这样夹着尾巴苟活着。聂东早就受够他们了，离开也好，接下去谁也不会再在自己耳边说那些凡人的戒律了。嗖的一下，一阵怪异的风在空旷的楼层当中袭来，扑打在聂东的后脑勺上。聂东扶起了嘴角，不回头地说道： 原来你还留了一点情面，怎么不在学府里继续伪装着？那天我请你帮忙你都拒绝了，现在又跑来做什么？ 聂东身后有个女子的身影，女影倩丽苗条，一头长发散开着，带着几分凌乱的美意。女影慢慢的靠近，一步接着一步，脚步声非常的轻。 你给我去死！ 忽然女子发出凌厉的叫声，她的手迅速幻化成白森森的爪子，如同无柄倒刺的匕首，狠狠抓向聂东的脖梗，唰的一下，手爪极快，在空气当中留下了一道冷芒，更在聂东的脖子上划开了一个深深的爪痕。聂东完全没想到对方会对自己下手，还好阴风涌来的时候他就凭借着本能闪躲开了，否则这爪子直接撕下来能把他脖子和脑袋彻底的分开。 你他妈疯了，怎么是你？ 聂东捂着脖子往旁边躲着，鲜血从他的指缝当中溢了出来，之前聂东被匕首刺中心脏位置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来，可现在被撕开脖梗之后血液却涌出来了，很明显吸血鬼真正库存血液的部位是肩膀以上的地方，也就是头颅跟脖子。聂东原本以为是自己家庭的那个女人，当他转过头看到的是一张熟悉却又陌生的脸之后，脸上除了震惊之外还有几分难以置信。 柳如， 聂东盯着面前这个怒到极点的女人，好半天才吐出这个名字。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柳如就像是丧失语言一般，不停地喊着这句话，像是要把内心无尽的愤怒都给嘶吼出来似的。 你变血族了？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没有血族给你传承血液，你最多变成一个吸血鬼怪物。 聂东惊愕地说道，苍白的脸，鲜红的嘴唇，还有那暴露在空气当中尖锐的血牙，原本那张灵秀可人的脸庞此时已经变样了，凌厉、痛苦、愤怒，尽管依旧带着本身模样的美丽，可被这些负面情绪占据之后便根本就认不出来了。没错，聂东是要将柳如变成血族，他非常迷恋这个女人，只有将她也变成了血族，她才可以一直成为自己的伴侣。然而血族的仪式根本就没有完成啊，他聂东之所以杀掉那个女警务员，就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鲜血，好提供给蜕变之后的柳如第一次品尝。把普通人的血放出来，经过血图的暗化，再重新返回到人的身体里，这不过是变成血族的第一个步骤而已。紧接着那个被邪化了的血的人必须接受血族的血液传承，也就是去吸食一个血族的血之后才会彻底变成吸血鬼的。当初聂东就是被邪化了血，醒来之后吸食了那个中年男子的血，之后就成为了吸血鬼，而提供给自己血族血的那个中年人便是自己的长辈，自己是绝对不能背叛于他的。聂东要做提供柳如血的人，这样他就成为了柳如的长辈，柳如永远不能背叛于他。可惜在他捕食返回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自己被家庭给踢出来了，到北国俱乐部的时候柳如也被救走了。 他吸了谁的血？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畸形的怪物，反而成了血族？ 撕拉的一下，聂东依旧处在不解之时，柳如发起了凶猛的攻势，他显然还不知如何能娴熟地掌控自己的力量，只是在用吸血鬼的蛮力撕扯着。他的力量大得惊人，写字楼内的柱子轻易就被他一爪给抓得粉碎，而且柳如的速度非常快，聂东凭借着暗影的能力不断地变换位置来摆脱柳如的攻击，可他仍旧能够追上，这是聂东难以置信的。吸血鬼的力量强弱一方面取决于之后狩猎获得的异血，另一方面更取决于长辈，吸血鬼讲究血统，长辈越强其后辈也就越强。这个柳如才成为吸血鬼一天都不到，他的力量跟速度已经超出他聂东这一辈的所有血族了，问题是这怎么可能呢？嘣的一下，聂东被柳如抓住了大衣，狠狠地摔向了钢化玻璃，钢化玻璃被撞得出现了无数的裂纹。 可 可恶！ 聂东爬了起来，显得异常的恼怒。这个原本变成自己奴仆的柳如，竟然拥有了比自己更强的血脉，这是聂东完全无法容忍的。最重要的是，柳如已经完全不受他控制了。他到底是吸了谁的血？为什么他的身上散发的气息又跟血族有着几分不同呢？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58章。 哼，你根本就不懂得怎么使用自己的能力，你以为你可以杀得了我吗？ 聂东大怒地吼道。霎时间，一团团鲜红的血在空气当中破开了，诡异地悬浮在聂东的面前。红色的鲜血在聂东的意念控制之下，竟然化成了一柄长长的鬼镰。血鬼镰狠狠地往冲上来的柳如斩去，扫去的过程当中，旁边的立柱都被扫断了。聂东嘴角勾起了一抹残忍，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好了。一大团的血液所化成的硕大镰刀已经斩到了柳如的面前。柳如明显根本不知道怎么用自己的速度去闪躲，镰刀从他的细腰位置扫过，将他整个人给带飞了起来。柳如飞了出去，撞倒了好几面装潢留在这里的墙，碎片一下子飞得到处都是，一片的狼藉。 竟然体质也这么强！ 柳如这血牙都快咬碎了，他的血镰舞那是连战将级生物都不做任何防备的话可以被其斩杀的，可是刚才从柳如身上扫过的时候，竟然没有把他拦腰斩断，而只是扫飞了。这足以表明柳如的身体拥有了极强的防御能力。聂东现在开始怀疑柳如究竟是不是血族了。那片狼藉当中，只能够从那张苍白如纸的脸上看到绝望的柳如已经爬了起来，他那双不似人类的瞳孔死死地凝视着聂东。就是这个吸血鬼杀掉了自己相依为命的姐姐，在此之前柳如就恨不得亲手把他干掉，而现在这个可恨该死的东西把自己也变成了吸血鬼。回想起他带着几分漠然和陌生的眼神，回想起自己嘴角还带着血的罪恶与无地自容，柳如眼睛里面纵然无法再挤出一滴眼泪来，可是却有血在慢慢的溢出着，让他整个人都变得更加疯狂了。他恨这个吸血鬼，恨他夺走自己最亲的人，他怒得近乎失去理智了，脑子里边就只有杀掉这个吸血鬼的狂念。他愤怒这个令人发指的吸血鬼让自己再也无法去面对刚刚喜欢上的人，那个给自己晦暗不明的生活带来一丝期待和希望的人。这一份绝望已经远远超出了柳如可以承受的范围，绝望到了谷底。他没有亲手了结掉自己这绝望的生命，那是因为他要在此之前先杀掉这只毁掉自己一切的吸血鬼。柳如根本不顾及自己腰部的伤痕，悲伤欲绝的他根本就感觉不到这种身体的疼痛。过去他连小动物都不敢伤害，现在却只想将面前这个吸血鬼给撕成碎片。他继续朝着聂东冲去，阴暗的楼层当中，唯有一阵黑色的残影以极快的速度穿过了重重的障碍，出现在了聂东的面前。眼中溢出的血的面孔变得更加凄厉了，他再一次伸长了自己的利爪，阴风伴随在白色的爪刃间，这份力量被他用一种蛮力在朝着仇恨的吸血鬼宣泄着。爪芒一道接着一道凌乱地在吸血鬼聂东的身上划过，聂东非常灵敏，总能够在柳如毫无章法的攻击当中找到摆脱的办法。忽然聂东站在原地，他修长的手指朝着柳如这么一指，顿时黑暗当中有无数的翅膀在扑打和飞舞着，吱吱吱尖锐的叫声传出来，夜刃翅膀的蝙蝠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数量非常的多。他们听从聂东的指示，集体朝着柳如飞过去， 每一只从柳如的身边飞过去，都会在柳如身上留下一道浅浅的伤口。叶刃翅膀的蝙蝠越来越多，几乎把柳如都给包裹起来了，让柳如根本就无法再上前半分。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以前不是，现在也不是。 聂东冷冷的一笑说道。话音刚落，聂东手掌心上出现了一团黑色的物质，正在散发着冰冷的异光。黑色物质被聂东给推出来，其强大的能量一下子轰在了被叶刃蝙蝠包围的柳如身上。噗的一下，柳如被这黑色物质给震飞得更远了，身体在矮矮的楼层当中划过了一道平湖，最后是重重跌落在楼层的尽头，不停地翻滚着。柳如撞到了尽头的钢化玻璃才停下，躺在地上的他竟然好半天都没爬起来。 呸！不知好歹的女人竟然让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 聂东缓缓地朝着柳如摔倒的方向走去，眼中满是厌恶跟不屑。他一只手还捂着脖梗，脖梗处的鲜血还在流着。对于血族来说，血液是非常宝贵的，柳如给他造成的这个创伤确实是不轻的。聂东走到了柳如的身边，一只手把柳如给提了起来。柳如死死地注视着他，在他的眸子里，这只吸血鬼已经要被他的怒火给焚成灰烬了。 不知好歹！ 聂东同样是恼羞成怒了，他暴虐地把柳如朝着另一侧的墙面砸过去。墙是钢化玻璃，柳如砸在上面之后，整个玻璃都快碎了，可见有多大的力量。聂东像是故意折磨柳如一样，再一次把他提起来，又狠狠朝另一侧墙上砸去。换作是普通人早就摔得粉碎了，不过经过血脉蜕变过的柳如只是骨头断了好几根，并没有生命的危险。柳如体质越强，聂东就越愤怒，难不成他这个吸血鬼的血统还要比这个臭女人更卑微吗？嘣的一下，钢化玻璃一阵响，彻底碎裂开，锋利的碎片漫天飞舞着。柳如险些直接从玻璃墙处摔出去，倒在狂风呼啸而来的裂玻璃墙旁边。他咬着牙又站起来。 猎犬！ 一团炙热的玫瑰色火焰在楼层门梯处闪耀而起了，火光瞬间照耀了这一片阴暗的空旷的楼层，印出了聂东这个正在狞笑的吸血鬼的全部模样。楼梯处，火焰之环被收在莫凡的右手腕上，滚烫的要喷发了。 你再敢动他一下试试！ 怒拳划开了黑暗，破空而去，一个巨大的炙热的火焰拳头穿过了长长的楼层，近乎将三米多的楼层都给填满了。嘣的一下，猎拳狠狠地砸在了没有防备过来的聂东身上，聂东被猎拳恐怖的冲击力狠狠地轰在了玻璃墙上，钢化玻璃在巨响当中变成碎片了，火舌疯狂地从整个楼层当中喷出来，在楼外高空当中爆出了一团把天空印得通红的汹涌的火舌。吸血鬼聂东被一拳轰出了楼，可以看到浑身都是火焰的他从40层楼高的地方跌落到街道上，砸出了一个坑痕。柳如抬起头，发现火焰的余光当中莫凡朝他缓缓地走过来，他意识到什么了，赶紧用手捂住自己的脸。他害怕莫凡看到自己的血牙，到现在为止他都还不知道如何把这可恨的血牙给收起来，暴露在嘴唇之外令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而且他还用着牙吸了莫凡的血。 可恶可恶可恶，你这是自己来送死！ 粉碎的玻璃外面传来了吸血鬼聂东咆哮的声音，他是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没有变成肉泥，反而是化作一对蝙蝠的翅膀笔直地飞了上来，他的翅膀狰狞而可怕，像是铺满了油的硕大皮革包裹在嶙峋的骨翅，完全打开的时候竟然可以到达一面墙的宽度。聂东愤怒地飞了上来，他那双眼睛散发出凶残的绿光，锁定了莫凡。都是这个该死的猎法师坏了自己的好事，让自己被逐出了家庭，而且连最喜欢的猎物都弄丢了，胆敢惹恼吸血鬼的一定都会死得连尸骨和灵魂都找不到。 既然没有了戒律的管束，聂东这一次也绝不会去顾及对方是不是法师了。 灭招！ 聂东的周身出现了粘稠的血团，这些血团迅速地化成了一个硕大狰狞的爪子。随着聂东挥出，这血液所化成的爪子也朝着莫凡抓过去。血爪掠过了楼层，大的可以把莫凡直接握在掌心里了。莫凡见状更是不敢怠慢，身子立刻沉入到了错落的光影当中。血爪猛地紧握着，是要将莫凡给直接捏碎，可惜他抓到的不过是莫凡留在原地的一个残影。真正的莫凡化作了一团黑色的影子，贴着旁边的墙滑到了另一个位置上。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59章， 板门弄斧。 聂东讥笑着，他对暗影系的力量太过于了解了，像莫凡这种暗影位移根本就逃不出他那双被黑暗浸染过的眼睛。聂东双手一扬，霎时这片楼层的黑暗当中传出了一阵阵刺耳的尖叫声，吱吱吱吱的，寒芒在闪耀，利刃的翅膀高频率的扑打着，一双双红色的眼睛点缀是夜刃蝙蝠。聂东能够一口气操控上百只这种夜刃蝙蝠，他们群拥袭击的时候可以轻易地把活人给分解成碎片。夜刃蝙蝠从四面八方而来，迅速地往莫凡这边聚拢着。莫凡见着楼层比较矮窄，力量无法完全施展出来，于是想也不想地抱起了不远处浑身是伤的柳如，直接往玻璃墙的裂缝当中撞过去。玻璃墙被莫凡撞开了，玻璃碎渣随着莫凡从40层楼高的地方落了下去。 你以为你们跑得掉吗？ 聂东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伴随着这一声咆哮，还有那发出刺耳尖叫声的夜刃蝙蝠，这些蝙蝠如同一团黑气一样全部冲出了墙面。紧跟着从高空坠落下去的莫凡一点也没有罢休的意思，下坠的速度算不上很快，半空中莫凡的身体已经有几处被夜刃蝙蝠的翅膀给划开了。柳如见状更是急忙用自己的身体来帮着莫凡挡住这些夜刃蝙蝠的攻击。他身上的伤口虽然多，但夜刃蝙蝠不聚集成堆的话，只能够在柳如身上留下很浅的伤痕。他的体质已经异于常人了，甚至比法师还更强。只听到吱吱吱吱的声音，一团团黑色的东西紧随在莫凡的周围。即将落地的那一刻，莫凡立刻施展出了遁影，身体迅速地融入到了这栋楼影当中，并且快速地移动到了有路灯的街道上。街道很空旷，这里是金融街，朝九晚五的一到傍晚七点之后，这里便很少能看到行人了。住宅区还在离这里大概半公里的地方，街道上往来的车辆也几乎是零，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宛如摆设一样。莫凡利用遁影一直急行到了十字路口上，正好到最中央的时候没有阴影，无法再行动了。那些夜刃蝙蝠同样是栖息在黑暗当中的生物，他们能够准确捕捉到莫凡移动的位置，穷追不舍。昏黄的路灯可以清楚地照耀他们黑色的身影，密密麻麻的。 让你们追，全都给我去死吧！ 莫凡不再跑了，火焰的星图在他的脚下快速地描画着，同时右拳上烈焰之力正在疯狂地聚集着。星图描画完成，烈焰熊熊之力聚拢在莫凡的手腕位置。 地上 一拳轰在地面上，霎时间十字路口中央的水泥地面一块一块地皲裂开了，可以看到裂痕当中有滚烫的熔浆火焰在朝着上方喷发着，嫣红嫣红的炙热 暴躁、汹涌，一朵触目惊心的地煞之花在莫凡的身上死亡绽放。这一拳莫凡是直接轰向自己下方，而地煞之花涌起的剧烈火舌也是将莫凡整个人都给吞没了，就像是整个人的火焰焚开了一样。那些夜刃蝙蝠可是一涌而上的，他们还妄想把莫凡给撕成粉碎呢，结果在喷涌上来的这地煞火焰花当中迅速的被焚成了灰烬，数量再多也无济于事了。成片成片的夜刃蝙蝠被烧死了，顷刻间消灭了个干净。火舌还在飞舞着，莫凡全身更是被烧得火红，整个人就像是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一样。还残余的几只零星的夜刃蝙蝠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着，根本就没有挑衅莫凡的勇气。莫凡呸了一口，抬起头，却猛然间发现一个更加硕大的皮革翅膀笼罩了下来。黑色的翅膀当中有一张狰狞的面孔，尖尖的獠牙从上嘴唇露出来的时候好像又没过了下巴。聂东张开了嘴，竟然一口朝着莫凡脖子的地方咬过去。这一咬绝对不是为了吸血，而是想把莫凡脖子给生生咬断。 光佑圣盾！ 就在莫凡心惊如何闪避的时候，传来不远处开车赶到赵满岩的咒语之声。圣洁的光盾迅速出现在莫凡的周围，形成了一道彻底隔绝黑暗跟邪物的屏障。康的一声，獠牙啃在圣盾上了，吸血鬼聂东的牙齿立刻冒起了白烟，吓得他赶紧退到一边去。光系毕竟是吸血鬼的克星，从聂东那副慌张的模样就能够看出来。 让你小子不等我，你自己一个人上，差点吃亏了。 赵满岩也算及时的赶到了。莫凡的身上有一道圣盾，站着这强有力的光系魔法，他也根本不需要顾及吸血鬼聂东的任何进攻，直接在原地就描画起了雷系的星图。既然猎拳轰不死这畜生，那就让雷来劈死他吧，雷好歹也算光系沾亲带故的。 千军霹雳夜叉， 莫凡完成了星图，手指指向聂东的头顶，楼层之间的一道触目惊心的闪电猛然间劈落了，钢化玻璃的墙面也映出了这一条耀眼的雷电坠龙。霹雳坠落到一半的时候分裂开五道分支，化作了如同爪子一样的叉状闪电。聂东的反应速度算是很快，但是这叉状闪电也是范围攻击，劈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可以看到他吸血鬼的身躯剧烈的颤动起来，有无数道细细的电弧在他的身上窜动着。聂东被这雷电劈的骨头都松软了，要不是他吸血鬼强大的体魄，以这雷电之力足以将他整个身躯给电崩瓦解。 莫凡，你继续用雷。 赵满岩在不远处说道。说话之间，赵满岩的脚下出现了一个蓝色星图，星图描画过程当中空气中有无数的水元素正在往他这疯狂地凝聚着。 暴浪红卷， 蓝色的水像是从空中浇灌下来的河流一样，凶猛湍急地汇聚成了一道几乎把整个街道都霸占的洪流。洪流翻滚席卷着，迅速地将正在调整状态的吸血鬼聂东给吞进去。澎湃的暴浪把他一直冲出了有百米之远，水的冲击力是附带着虚弱作用，吸血鬼聂东在卷浪当中翻腾浸泡着，好不容易才熬着这水系魔法的冲击，谁知道头顶上又出现了一道紫黑色的霹雳，狠狠地砸中了他的脑袋，浑身都是湿的，雷电还在不停地传导，吸血鬼聂东好半天都无法再站起来，他那双眼睛通红通红的，正无比愤怒地注视着莫凡和赵满岩。 就凭你们两个小小的法师也妄想和我聂东抗衡？ 聂东终于爬了起来，愤怒地朝着两个人嘶吼着。聂东打开双臂，缓缓将双手抬起来的过程当中，他的爪子竟然伸展到有半米多长，猩红的爪子奋力地朝着空气左右交叠地撕出着。 一道猩红的十字内爪划过，街道两旁耸立的路灯齐刷刷地被拦腰斩断了，纷纷倒落下来，在地面上碰撞出了无数的火花。 你自己防御，这爪子怎么可以这么长？ 赵满岩说道。莫凡的周围没有任何的阴影，而且这利爪飞行的速度很快，即便使用遁影也未必能够完全的躲开。莫凡没有多想，开启了明离之盾，康的一下，利爪在明离盾上发出了刺耳尖锐的声音。莫凡把身子藏在这盾后，却不由自主地被送出了十多米。等到这股力量完全消散的时候，莫凡抬起了头，猛然间发现这十几米的街道范围已经出现了一道道深深的爪印，蔓延了很长的距离。另一边，赵满岩利用光佑圣盾保护住了自己，然后他刚要施展下个魔法的时候，吸血鬼聂东不知何时竟然出现在身后，惊悚无比的。赵满岩这才意识到自己所站的位置正好是有一片阴影在笼罩。吸血鬼聂东利用暗影系的能力诡异地进行空间的穿梭，那半米多长的爪子残忍地朝着赵满岩的胸膛刺去，是要一口气把他内脏都给挖出来似的。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60章。 水域。 赵满岩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攻击力的魔法师，一身的防御技能使得他遇到危险的时候往往也能够撑上一段时间。水域很容易化解吸血鬼的蛮力，那一道刺来的爪子很快就变得没什么效果了。赵满岩趁这机会，另一只手瞬间就完成了光系的初阶魔法。 光耀失明。 手掌心上一团炙热的白色光芒在吸血鬼聂东的面前炸开了。如此近距离下，绝大多数的妖魔被光耀闪到眼睛都会刺痛很长时间的。而吸血鬼本身就惧怕光芒，这一个光耀几乎是将他的瞳孔都给灼烧了起来。吸血鬼聂东捂住眼睛痛苦地叫了起来，血牙从聂东嘴里边伸出变得更长了，他有些抓狂地朝着赵满岩的身上摇去。他已经看不见赵满岩了，但可以感觉到赵满岩的位置，他的水域已经消失了，这一口咬下去足够让赵满岩半条命都没有了。面对吸血鬼聂东的狂咬，赵满岩并没显得慌张，灵魂当中的印记开启，一个金色的盾牌带着守护之翼的图案出现在了赵满岩的面前。这个盾牌也不知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坚硬的跟钢铁一样，聂东的血牙也只是在上面留下了浅浅的牙印儿，更多的是反弹之后的疼痛。 我要杀了你。 聂东在赵满岩这里屡次吃亏，心中更是愤怒无比了，他用蛮力把赵满岩连人带盾一块举了起来，像是要生生把他撕碎似的。哪知赵满岩的身上都是防御魔具，保险起见，赵满岩使用了金色盾牌之后又开启了金光闪闪的铠魔具。这铠魔具是明显的高档货，穿在身上更是威风凛凛，宛如一位黄金战士似的。吸血鬼聂东力量再强大，也休想将穿上铠魔具的赵满岩给撕碎。等他想起来要用自己的血化之力开展开这金色防御的时候，赵满岩已经是临危完成了光系的终结魔法，光佑圣盾迅速地把赵满岩给包裹起来了。吸血鬼聂东血化的镰刀斩在这圣盾上立刻变成了死水，一道防御，两道防御，三道防御，四道防御，等第四道防御结束之后，魔法技能的防御又完成了。吸血鬼聂东整个人都快疯掉了，他见过的终结法师也不少了，就没见过像赵满岩这种一身都是保命技能的， 往常换作是一个攻击系的法师都不知道已经死了多少遍了，可现在他连赵满岩的汗毛都没有碰到，犹如一只凶猛的老虎遇到了一只坚硬的山龟，这尼玛根本无从下嘴啊。恼羞成怒之下，害怕被圣盾给烫伤的吸血鬼聂东只能够狠狠地把赵满岩给扔了出去。这种法师有多远最好扔多远。一旁的莫凡见到这一幕之后也愣了很久，聂东才是吸血鬼啊，为什么感觉聂东见到赵满岩反倒跟见到鬼似的呢？不过赵满岩在与吸血鬼做这番纠缠的时候，莫凡也没闲着，最炙热的星图已经描画完成了，他的右拳上已经都是火焰了。莫凡双眼是要被烧起来似的，他死死盯住吸血鬼聂东，愤怒之拳轰向了大地。 眉眼猎拳九宫， 火热的能量疯狂地灌入到地底下。就在吸血鬼聂东将赵满岩抛开的那一刻，这九宫的火焰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火焰牢笼一样，一根根滚烫的熔浆支柱从下方喷涌了起来。吸血鬼聂东刚要往后退去，谁知后方便是一道汹涌的火柱，往左边闪躲，结果又被火柱给驱赶回去。他无处可躲，火柱之间的火舌扑打在他身上，烧得他痛苦地惨叫起来。猎拳九宫的威力是足以重创这只吸血鬼了，双眼失明的他在九宫当中来来回回地走动，结果撞到了更多的火焰。聂东被烧得乱窜着，他狂乱地挥舞着爪子，血色的利爪朝着四面八方飞去，周围的建筑物墙面都被撕开了一道道惊人的痕迹。这种没有目标的攻击是无法威胁到莫凡和赵满岩的。火焰还没有退去，赵满岩已经完成了他的终结魔法。 光佑化壁。 赵满岩迅速地在吸血鬼聂东乱撞的方向上施展出了一道如同墙一样的光体。聂东撞在上面，连火焰都无法烧开他的皮肉，但是撞在这光佑上却是立刻灼烂开了。赵满岩见这技能如此有效，便再一次施展出这光系的终结魔法。第二道光芒所化的长臂出现在聂东的面前，聂东前后碰撞，身体被灼伤得更严重了，是苦不堪言。聂东其实一开始就是负伤的，被柳如撕开的脖子之前一直都在流着血，换作是往常，聂东也绝不会被两个小小的法师给压制成这样。吸血鬼没有了鲜血便等同于失去力量了，流失了多少便会被削弱多少的。雷电轰击的伤痕，火焰烧焦的皮肤，光芒灼痛的伤口，失明了的眼睛，还有隐隐作痛的血牙，吸血鬼聂东感到自己的形势不妙。也幸好吸血鬼的听力异于常人，他听到了不远处有深夜从高架桥行驶过的汽车，这让他终于辨别清了一点方向。他身体一转，迅速化作了一个皮革包裹般的翅膀，整个躯体都藏在这骨头嶙峋的翅膀当中。他从两道光之壁画当中快速飞离，飞向了高架桥的方向。莫凡想要使用雷印来麻痹这家伙的身体，可是化作翅膀的聂东非常灵活，他在那数之不尽的雷电蟒蛇印记当中穿梭自如，灵活闪躲着。雷印击中的次数不够多，对吸血鬼聂东这种级别的生物没有办法造成完全的麻痹效果。脚下暗影系的星图刚要描画，莫凡又猛然间想到了巨影钉是针对吸血鬼无效的，无奈之下只能够放弃了。 他要跑了，快想办法留住他。 赵满岩赶紧说道。赵满岩所有的魔法中都没有禁锢和定身效果，此时他只能干看着莫凡。如果是他的光佑化壁能够在一瞬间完成武道的话，倒是可以勉强变成一个由光墙所组成的牢笼。 放心吧，他跑不了。 莫凡的双腿处泛起了血色的光芒，血光慢慢的凝聚成实体状，铠甲一样的覆盖在了莫凡的双腿上。顺着空旷的街道一路狂奔，莫凡开启了血兽之靴，追着吸血鬼聂东而去。 别人是又飞你又跑，怎么留得下呀？ 赵满岩大声地叫道。说归说，赵满岩也不想就此放弃的， 他急匆匆地往自己停在远处的豪车跑去，插入车钥匙，猛地发动引擎。赵满岩刚要一脚踩下油门的时候，突然间看到吸血鬼逃跑的方向上出现了一道接着一道金色的光线，光线在空中纵横交错着，密集地编织成了一道金色的网格。金色的光之网突兀地照在了吸血鬼聂东的身上，化作翅膀的聂东触碰到了这些附带着圣洁之力的光线之后，立刻就现出了原形来。光之网将聂东活活地给照在了地面上，光束带来的灼烧将他的面孔都快烧穿了。听到了聂东疯狂地喊着挣扎着，之前那副不可一世的猖狂模样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恍如怪物一样的吼叫，看上去可怕之极。光之网的另一头，光线凝聚成树，正被一双白嫩的小萝莉手给握着。玲玲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像一只年幼却又满是心机的小狐狸。作为猎人大师的他并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各种追踪和抓捕的魔法道具他比谁都运用得恰到好处。这光缚之网要是一开始就使用出来的话，兴许会被这吸血鬼给夺掉的。可是猎物慌不择路的时候，没有一点征兆的落下来，吸血鬼就休想再逃跑了。聂东似乎闻到玲玲身上年幼的香气了，他隐约记得这股味道出现在北国俱乐部当中。他似狂地朝着玲玲那边冲过去，试图用自己最凶神恶煞的模样把玲玲给吓退。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